郎，在那江岸上哟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般幽默想的那么可恨。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随着这风音在耳轮中猛听，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本落实在了秋林。秋心儿明朗，秋蝉声尽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穷耳边声音，叫得那么叹人。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一步光阴，打了我胆干柴寻鬼，酒尽正欲酌，你不饮云心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前，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绿顺着江南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叫我父闻亲心神稳定，彩蛋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短。

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主要你留神。钟子期昂然不才官船上，剑伯牙长缨不败说有礼了大人。余伯牙同时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所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？老人子期说但深知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小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不得什么善之音。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能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能造着这一张琴？自方行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典韦州。子期说琢磨本事伏羲氏流落瑶池，那因此的叫瑶琴。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个清浊两相云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张的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？他能够那会合人？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？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？简简庄庄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此琴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，那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我依靠，他也曾以瑶琴会骂过众君。 时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的狮子路，狮子命归阴啊。有几寸围宅几寸难合分，蛇纹碎按着什么一样造工合适，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，四方方全作对，就算乔公迷之音，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蛇纹碎按着周天一样道不合适，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运透九霄团风袭烟川山海龙虎琴，宇宙调丝金仙府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半斯文，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从众里探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，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惧色，笑我淫淫一情会有好进来了呗，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与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子期听琴》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俞伯牙摔琴。 香粉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汉阳相会，再等来春。

好伤痛啊，也连累了你，咱们是事不关己，终日如果今夜晚一场大光，听水间海浪摇琴，传入小姐的心，知我此情长，张生竟在书斋内，在花园里来了一人娘，婚姻心恋张生，魂牵梦亲，还连兄妹浪打鸳鸯，月带江香，无心绪见时节下残红乱涌，此身上 好 是洛派门墙的大弟子陆亦琴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莺莺听琴》。子期听琴所谓是友情，莺莺听琴所谓是爱情。